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，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诗，诗句却成酸苦的旧知，还有

潘美辰、柯以敏的《我想有个家》。 刺我的脸，血割我的口，脱

善解人意，白露荆棘，爱就会麻痹，不爱也没有关系，称兄道弟，不伤感